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在今日这个主日能够来到大家当中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说话。今日是辛丑牛年的第一次我和大家见面，好想在这里祝大家的牛年蒙恩，主爱常在。今日都依然是在这个新征头，而一个礼拜之前的主日就是正正是今年的年初三，同时的那日都是另一个的日子，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呢？唔知道当日大家喺当日嘅主日你瞓醒觉嘅时候，你嘅枕边人有冇同你问你一个嘅问题，就系你爱唔爱我啊？因为嗰日系情人节啊，你爱唔爱我啊？这个问题其实唔系好难答嘅啫，一系爱，一系唔爱啦。咁你应该唔会答唔爱嘅。但系咧，可能有啲更难嘅问题咧，就系佢可能会问你，你爱我多啲定爱你阿妈多啲啊？又或者佢问你爱我多啲定爱我 B 仔多啲啊？呢啲问题就真係好棘手啦，真係有阵时真係唔系好知点答。今日同样嘅主喺度都系透过呢个嘅主日嘅时间，佢都想问你一个问题。佢唔系问你爱唔爱我啊？佢问你爱我比呢啲更深吗？今日讲到嘅题目就系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喺今日嘅经文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到到23节嘅里面，我哋发觉有两个嘅主角，耶稣同埋彼得。而喺当中我哋发现经文嘅内容就系一连串嘅对话。透过呢啲嘅对话，我哋更加清楚耶稣、彼得同埋佢哋之间嗰份嘅关系。在进入今日的经文以前，我好想同大家透过不同的圣经里面的记载，在彼得和耶稣跟随了耶稣三年咁耐的时间的里面，一些的对话的里面，尝试去看一看，看下彼得的 file， 还有耶稣对他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呢？耶稣和彼得第一次的接触是在哪里呢？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到十一节，还有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到到二十节嗰度记载到，耶稣首先嘅向彼得去问一个嘅问题，去发出佢嘅说话，就系耶稣话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彼得听完呢句嘅耶稣呢个说话嘅时候，彼得就话：夫子，我哋整夜劳力都冇打着什么，但依从你嘅话，我就下网。圣经嘅里边记载到的就是在这段对话之后，彼得就立即卸了船，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一跟就跟了三年。在这三年的里面，耶稣和彼得众多的对话的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记载了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到到19节。当时耶稣问门徒，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好叻，佢即刻答，佢话你系基督，系永生神嘅儿子。耶稣就称赞佢，佢话你系彼得，我要将我嘅教会建造喺呢一个嘅磐石上边。原来彼得呢个名字嘅意思就系磐石嘅意思。哇，好好嘅，好大嘅一个嘅对彼得嘅一个肯定啊！似乎彼得都系一个唔错，甚至乎可以话系几出色嘅一个嘅门徒。但是就在彼得跟随了耶稣这三年的尾声的里面，另一段的对话带给彼得日后莫大的影响。马太福音第26章31到35节，在耶稣和门徒吃过最后晚餐之后，他问门徒话，他跟门徒说，他说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怎么回应呢？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听完这句的这么大的夸口之后，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鸡叫二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而彼得继续的撑下去，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一个很大的夸口。但我们都知道，在这段对话24小时之内，彼得因为怕死，三次的不认主。彼得夸口，我们岂不是都曾经夸口吗？彼得跌倒，我们岂不是都曾经跌倒吗？ 耶稣话你哋都要跌倒，呢、这个你们岂唔系亦都包括我哋你同我喺里面呢？喺我哋跟随耶稣嘅日子嘅里面，无论有几长有几短，我哋都必须承认嘅，我哋都曾经跌倒，甚至乎背弃主，唔认主，彼得三次唔认主，或者我哋比佢更加多。喺彼得嘅身上边，我哋睇到自己嘅影子。而透过今日呢段嘅经文，耶稣复活之后问彼得嘅三个嘅问题，好想嘅让我哋一齐嘅再去睇下耶稣点样去睇呢一个背弃佢嘅跟随者，同时嘅亦都让我哋去睇清楚耶稣点样睇我哋呢一班曾经跌倒、曾经背弃佢嘅人。今日嘅经文选自约翰福音21章15到23节。而其实喺呢段经文以先21章1到14节亦都就提到嘅系呢段经文嘅背景。呢、这个时候我好想同大家去穿越时空，返到第一个复活节之后嘅提比利亚海边，去了解呢段经文嘅背景究竟系点样嘅。好，我哋又超越时空返嚟今日2021年嘅时间。我哋睇咗头先呢一段短片嘅里面，讲到今日呢段经文嘅个背景，有想嘅透过三个嘅 W， 让大家去更深了解约翰福音21章15到23节呢段经文嘅背景究竟系点样嘅呢？第一个 W 就系个 where， 何时。首先我哋睇下呢段经文描述嘅事情系几时发生嘅呢？根据第21章14节嘅描述，呢件事发生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第三次向门徒显现嘅时候。而根据约翰福音嘅记载，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系喺复活节当日，第二次嘅显现系喺复活节嘅之后嘅一个星期。而呢度所讲嘅第三次嘅显现嘅时间，大概嘅就系复活节之后第二到第五个星期之间，耶稣升天之前嘅时间。而呢件事又喺边度发生呢 ？Where 喺边度发生呢？21章1节嘅记载系喺提比利亚海边，即系加利利嘅海边。加利利海边好似好熟悉啊，系咪？一个好相熟嘅地方喺边度呢？就系喺耶稣第一次同彼得相遇嘅地方，并且喺嗰个地方，耶稣呼召彼得来跟从我。而喺复活节之后嘅几个星期嘅时间，喺加利利嘅海边又发生咗咩嘅事情呢 ？What？ 21章第3节记载到，此时此地，彼得同其他嘅六个门徒话：我打鱼去，我去打鱼啦。而圣经记载嗰六个门徒就话乜嘢呢？我们也和你同去，我哋都一起去打鱼啦。就喺复活节之后嘅几个星期嘅里面，彼得再一次嘅翻到耶稣呼召佢来跟从我嘅地方，重操翻佢曾经因为跟随耶稣而舍弃嘅故业，就系打鱼。彼得曾经经历复活节嘅嗰份嘅兴奋、喜乐、安慰同埋满足，但系耶稣复活嘅事实对于彼得嚟讲，亦都只不过原来系一时嘅兴奋而已，对佢嘅生命此时此地其实产生唔到任何嘅改变，甚至乎转化嘅作用。佢翻到跟从耶稣之前谋生嘅地方，重操翻跟随耶稣之前嘅工作。过返跟随耶稣之前嘅生活。今日我哋过咗圣诞节都差唔多两个月嘅时间啦。冇几耐又会再过复活节。年年都系咁样㗎啦。每次我哋都好高兴好兴奋咁样庆祝耶稣基督嘅复活同埋佢嘅降生。但系喺年复一年咁样嘅情况嘅底下，圣诞节复活节对你又有咩嘅意义呢？耶稣基督嘅降生同复活带俾你嘅系咪只不过系一个兴奋嘅节目，一个平淡生活里面一个嘅点缀一下嘅机会呢？我哋同其他嘅非基督徒唔同嘅，系咪只不过喺我哋嘅地点内容上面加上少少嘅宗教色彩而已？而其实 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的降生原来对我们的生命一点影响一点关系都没有。第十五节一开始耶稣一开口的就问彼得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没有讲到的这些的这些是什么，但是从释经的角度里面总括的有三个的解释，而这三个的解释也都同时针对的是彼得不同的关注。第一，这个的这些所指的可能是彼得身边的那些的事，那些的物件。彼得身边的是什么物件呢？是什么来的呢？是他的船，他的渔网，他的鱼，是那些彼得曾经因为他要跟随耶稣而放弃的物件，亦都是同时在那一日他重新拿回来维生的那些的物件。而第二，这些可以指的是彼得身边的人。在彼得身边的就是耶稣另外的六个门徒。根据约翰福音第21章第2节记载到，他们就是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即是雅各和约翰，又有两个门徒。这班门徒和彼得至少有三年的时间朝夕相对，出生入死，当中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而刚才提到这两个的这些的解释，第一个讲到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讲到的人和物，同埋呢度讲到嘅人，讲到嘅事物，同埋呢度讲到嘅嗰啲嘅人，其实佢哋系可以并存嘅。分别嘅其实都系指向嘅，就系嗰个背后嘅安全感。呢啲嘅安全感为彼得佢建立咗一个又一个嘅 comfort zone， 一个个嘅安全地带。喺呢啲嘅 comfort zone 嘅里边，彼得可以尽量嘅去回避、躲开一切佢唔欢迎，甚至乎要改变佢生命嘅骚扰。当中包括耶稣向佢所发出嘅来跟从我嘅呼召。我一个好好嘅朋友，自细嘅我哋就一齐嘅喺教会里边成长，一齐嘅翻主日学。后嚟佢去咗 Calgary 读书，我就继续嘅喺香港。佢一去就去咗十年。到大学毕业之后，佢翻到香港，好感谢神，我哋大家依然嘅喺主里边，我哋冇离开到神，冇离开到教会，我哋又再一齐嘅翻团契、翻主日学，一齐嘅侍奉。之后我哋一齐参加教会嘅奉献小组，喺里边去学习、去寻求上帝喺我哋侍奉嘅上边嗰个心意，亦都一齐嘅喺当中彼此嘅去鼓励。喺1999年嘅时间，我同师母一齐嘅回应神嘅呼召。来到加拿大的维珍神学院去接受装备，进修神学，预备自己的去侍奉神，做神的仆人。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位的朋友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打电话去关心我们。我们都会在电话里面一起的祈祷，如是者有三年多的时间。正当我和师母要在神学院的课程进入最后一年的时间，我们想起这位的弟兄，一个和我们一起的蒙主呼召去做主的仆人的战友，我们就为他祈祷，求神指引他的方向。在一次的电话的交谈的里面，圣灵就催促我去向他去发问。我问他怎么啊，弟兄何时准备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啊？他很坦白地跟我分享他的挣扎。他说他一直很认真地去思想这个的问题，但是每一次想到要踏出决定性的一步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放不低。放不低他的高职位、高人工，不舍得他的家人、朋友。放不低一间很有深厚感情的教会，一班和他成长的弟兄姊妹，一个很熟悉的生活环境，还有他要进修，他当时进修的专业资格。就算他在他旁边的这些人，同物之间，佢话总之就系好唔舍得，唔想放手，觉得好 insecure， 好冇安全感。主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喺耶稣呢个嘅问题嘅里边，包括嘅有第三个对这些嘅解释。 这个解释在性质上面和前面两个有点不同。而根据这个第三个解释，耶稣的问题应该就是什么呢？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耶稣这样问不是要在门徒对他的爱上面做一个比较。他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问彼得的。因为他曾经在极度自信之下夸下海口的认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爱主。当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彼得夸口的话，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是在夸口比任何人更爱主的24小时之内，彼得表现出的就是三次不认主，他就是一个这样的门徒。主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在你的身上边，你看不看到那个自义夸口的彼得呢？当我们看完耶稣在第一个的问题里面对这些的不同的解释之后，我们就再进一步去探讨一下耶稣所问这三个问题的核心，爱和彼得在这个的几个问题上面他怎样的回答呢？在我们要留意的耶稣的问题和彼得的回答对爱上面的用词，在中文的圣经的里面我们看不到有什么翻译上面的分别，但是在原文希腊文的里面，耶稣的问题和彼得的回答的当中的爱字其实用了两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就是 agape， 这里讲的是最高层次牺牲的爱，而另一个字是 philia， 讲的是较低层次手足的爱。Agape 这个字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15、16节向彼得发出第一、第二个的问题的时候用的用词，所指的耶稣问他的就是用牺牲的爱问他。而彼得的回应 向主回应的时候，第一、第二、第三次他的回应都是用 philia 手足的爱。而耶稣也都在彼得两次用 philia 回应了他 agape 的提问之后，耶稣第三次发问的时候改了用 philia 手足的爱去问彼得。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向彼得发出的三个的问题在爱的程度上面是一步一步递减的。我们留意回圣经的经文的里面，当在这样的认知的里面去看的时候，耶稣向彼得发出第一个的问题的时候，就是问着彼得，你是不是以牺牲的爱爱我比这些更深呢？而当耶稣发出第二个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变了彼得，你是不是以牺牲的爱爱我呢？去到第三个的问题，耶稣就问你是不是用手足的爱去爱我呢？而彼得三次都是用 philia 手足之情去回应。在这里我们或者会问，难道主耶稣会因为我们对他爱的程度而去打个折扣降低他对我们爱的要求吗？我想主对彼得在这三个的对答上面他不是这样的意思的。相反，耶稣很清楚的表达他对彼得一个跟随他的门徒在爱的要求上面是高的，是 agape 最高层次牺牲的爱。但同时彼得亦都好清楚同埋诚实嘅表达佢爱耶稣，但係佢当时所付出嘅只係 philia 手足嘅爱。耶稣喺第三次问彼得嘅时候，将原先嘅 agape 牺牲嘅爱改咗做 philia 手足嘅爱。佢并唔係喺爱嘅要求上面俾彼得一个嘅折扣。喺呢度主向彼得清楚表达佢对佢嘅接纳。纵使彼得所付出的是手足之爱，是达不到耶稣要求的牺牲之爱，他依然是对彼得表示接纳。他在接纳的同时，主没有将他的要求降低，他期望依然是 agape 的牺牲的爱。牺牲的爱是什么呢？有位的先生叫做 T.E. McCurley， 他的仔 Ed McCurley是在乌干达那里侍奉的一个宣教士。这位宣教士在宣教的期间被乌干达的一个族群的印第安人去刺杀。在这个惨剧发生之后没多久的一个晚上，这位殉道宣教士的父亲 Mr. T.E. McCurley 向神发出了一个这样的祷告。 他说，主啊，求你让我的生命有足够的年岁做什么呢？是不是去报仇呢？是不是去杀那些好人呢？他继续讲下去，求你让我生命有足够的年岁，叫我能够看到这些杀害我儿子的人得蒙救赎，让我能够张开我的双臂去拥抱他们，并且亲口话给他们听，我是几咁爱他们，因为耶稣爱他们。这个就是最高层次阿加皮，一个不是交易，不计代价的一个牺牲的爱。这份就是耶稣期望并且要求彼得对他付出的爱，一份对主不是交易，不计代价，甘心付出牺牲的爱。当主用这份的爱的要求向彼得去发问的时候，这个问题直刺入彼得的心里面。彼得听到主用阿加皮牺牲的爱问他的时候，他不能够再欺骗自己，欺骗主。他坦诚的答只是能够用 Philia 手足的爱去回答。他很清楚地记得几个星期之前他怎样24小时之内从我永不跌倒的夸口的里面跌到三次不认主。此时此刻的彼得，当主向他发问的时候，他又再看回自己，竟然回去跟随主之前的模样，重新的去报喻，不再去得人。彼得知道自己对主的付出只是 Philia 手足的爱，而不是主要求的 Agape 牺牲的爱。他知道，因为他清楚主知道。当主第三次向彼得发问的时候，约翰福音第21章17节记载到的彼得就怎样呢？就忧愁对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好多时候我们在对主的爱的上面都有一个属灵的盲点，就是爱的自夸和爱的自欺。好像彼得在最后晚餐的里面自夸的话，众人虽然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我们又有几知道，原来我们对主的爱相比主对我们爱的要求，实在其实是有一段距离。我们在祈祷唱诗几咁嘅容易就话，主啊，我爱你。但是我们又是不是在自欺，欺骗人，欺骗自己，甚至乎欺骗神呢？我们自夸，因为我们无知。但我们是知道之后仍然自欺，是因为我们以为主不知道，并且容让自己假装不知道。彼得自夸，因为他对自己对主的爱上面他无知，但是当他从无知去到认知之后，他知道自己对主的爱原来真的这么不足，他没有再在当中去自欺，因为他知道主是无所不知的。而他亦都知道主知道他用手足的爱而不是牺牲的爱去爱他。面对彼得，或者我们有时更加比他不如，更加可悲，因为我们对主既自夸又自欺。从这些的这些的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的不甘。从三个爱的解释的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的不能。面对着一个爱里面既不甘又不能的门徒，耶稣怎样对待他呢？面对着我们这一班好像彼得一样对主的爱亦是不甘又不能的门徒的时候，主又怎样对待我们呢？三次的不认主，再加上三次对主的要求无言以对，换来的竟然是三次主的一样的托付，就是牧养我的羊。三次彼得在回应主的爱的问题和三个不达标的答案之后，三次主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虽然三次在用字上面都有少少的不同的差别，但是总体的内容是一样，就是托付彼得照顾主的群羊。彼得在爱的功课的上面他曾经自夸，但是最后的他三次的不认主，而在彼得回应主爱的问题的里面，他不再自欺，三次的直认他对主爱的不足。但是这一切 冇改变到主三次肯定对佢嘅托付。原来主所看重嘅唔系一个嘅人有几爱佢，同时佢亦睇重嘅唔系一个人有几，佢睇重嘅其实系一个人愿意嘅去爱佢有几多，或者有更多。佢可以接受一份未达到要求嘅爱，但系佢唔可以接受一颗唔愿意去爱佢更多嘅心。一个拥有较低程度嘅爱嘅人，嗰份依然嘅系爱。但是一个不愿意在爱里面成长，不愿意爱更多的人，那一份就不能够再被称为爱，因为真正的爱是不断追求尽心，而在爱里面愿意不断去长进，愿意爱更多的人，他才真正在实践着爱的一个人。在一段的婚姻的里面，如果一个丈夫对他的太太说，太太太太，对不住啊，我对你的爱依然是在这个的程度的。其实这句的说话不是太能够去足以衡量他是不是爱他的太太。所以在座当中的姊妹，如果你的丈夫跟你说我爱你只是得这么多的，不要介意住，听埋他下一句。衡量他是不是真正爱，有爱的存在的呢，那一句应该是，如果丈夫继续说是啊，虽然现在我对你的爱只是得这个的程度，但是我愿意不断一生的去学习，每天爱你多一些，每天爱你多一些，每日爱你更多。相信这一份愿意在爱里面不断学习成长的真诚，一定会令到太太冧爆。但如果丈夫下一句是这样说，他说是啊太太，我这一刻爱你是这么多，是得这么多的，不过我想我一世都是得咁多嘅啫，太太个心唔死晒，都死咗大半。当彼得听完耶稣三次对佢爱嘅问题嘅时候，耶稣喺第十七节嘅用咗三个字去形容彼得嘅反应，就忧愁。英文译出嚟 ，Peter was hurt， 受伤啊，受伤，感受到痛啊。彼得忧愁，彼得痛系因为耶稣三次发问，令他想起自己自夸三次不认主吗？可能是。同时也都可能是因为耶稣在三次发问里面，将爱的程度由阿加皮牺牲的爱调低去到 Philia 手足的爱。这个也都是一个可能。但是无论是什么的原因，彼得忧愁，彼得感觉到痛，代表着的是他对自己爱的不足而困惑，他有反应，他有感觉，他痛啊。这句的忧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因为如果在不再无知又不再自欺的里面，看见自己爱的不足而没有忧愁，没有反应，无动于衷的，这个情况表示他已经满足于那个的现况。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亦都不会再追求更深的爱。相反，彼得他是因为知道自己爱的不足，他忧愁，他感受到痛，他受伤。这个的痛让他看，让耶稣看得见的，就是彼得在愿意，是他是在愿意的，在爱主的上面更加尽心，更加的长进。也都正因为这一颗愿意的心，主肯定彼得真诚的爱，也都让彼得真正去爱主，以至到主张托付交给他。大家看到这个的相里面，那位男士是我来的，是我当我还有头发的时间。隔离那个就是师母啦。这张相我们在当时我们还未结婚，我们还拍拖，但我们已经的是奉献自己，同埋去思想我们要进入神学院的时间。这里是香港的道峰山。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我们当日就在那里的一起的去祈祷，一起的去为到我们将来我们的侍奉去向神去交托。这个十字架的里面，我为什么拿这张照片出来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少喊的人，但是那一天我在十字架的下面，我喊得很犀利。我喊得很犀利的原因是因为当我在去到十字架的前面我去祈祷的时候，我带住的是一个什么心情呢？就是我带住一个的情况，就是我跟主说我愿意委身， 我愿意点样都好，我愿意去传扬你嘅福音，我将我自己全部嘅摆上，就算死我都唔怕。但系当我一路嘅咁样嘅去祈祷嘅里面嘅时候，圣灵去光照我，圣灵俾我睇见我自己里面嘅污秽，我嘅自我，我嘅软弱。圣灵俾我睇见嘅我嘅不甘，但系同时我亦都不能睇见我嘅自夸，同时睇见我嘅自欺。我喺十字架前面，我一路嘅祈祷嘅时候，我就睇见原来我系一个几咁唔配嘅人，原来我系几咁冇用，原来我对主嘅爱系几咁不足。我就一路嘅喺度喊，我同主讲话：主啊，我唔配，我不足，我好想学点样爱你更多，爱你更深。主喺当下话俾我听，佢知道我爱佢嘅不足，但系佢冇收回佢对我嘅呼召，佢对我嘅托付。亲爱弟兄姊妹，或者你都知道自己对主嘅爱嘅不足，达唔到佢嘅要求牺牲嘅爱。但好想请你去记住，真正嘅爱系喺嗰啲虽然喺爱上边不足，但系却系愿意喺爱嘅里边不断成长嘅人。主耶稣可以接受我哋爱嘅不足，但系佢唔可以接受我哋唔愿意喺爱里边去成长。你有冇拥有呢一颗愿意嘅心呢？你系咪真正爱主呢？同时呢度嘅我哋亦都睇得见。主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那些侍奉的人的要求，是一颗真正爱他的心。我们很多时候将一些错误的焦点放在作为一个门徒或者作为一个侍奉者的要求上面，觉得神托付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才干、有知识、有学识、有技巧、有经验、有智慧，这些都重要，但是这些全部都不是主对跟随他的人或者侍奉他的人的首要要求。对他而言，一个人可以没有以上的条件，仍然能够被托付去侍奉神。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一颗真正愿意爱主的心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去跟随，他就不能够去侍奉。主将他的群羊托付给彼得，不是因为他有知识、才干、知识、技巧、经验、有智慧，是因为他有一颗愿意爱主更深、真诚的去爱主的一颗的心。透过今日嘅经文，我哋可以知道一个回应主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嘅呢个嘅问题嘅，同埋领受主托付牧养我嘅人，佢哋需要有几个留意嘅地方。我哋可以用我哋身体唔同嘅部分作为一啲嘅提醒。首先嘅就系我哋嘅手，我哋知道我哋手中嘅这些，我们要知道有些什么的这些超过我们占据基督占据我们的心。我们要看留意我们的眼，我们要看清我们眼中的盲点。我们要知道自己有些什么属灵的盲点，不被自己去欺骗自己以为已经达到主的牺牲的爱的要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爱主更多的心。我们需要的拥有是爱主更多的心，因为愿意爱他更多才是真正爱的心。透过以上所讲的知道和愿意，我们可以有一个基础在爱主和侍奉主的功课的上面去迈前一步。但是只有手、眼和心怎样跨步呢？只有知道和愿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有脚的行动。当主耶稣问完彼得三个的问题，将三个一样的托付交给彼得之后，他就将行动方案指示给彼得，你跟从我吧。 Follow me。 约翰福音21章19、22节记载到，在一个彼得熟悉的地方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对彼得发出一个熟悉的呼召，来跟从我。耶稣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向彼得发出同一个呼召，而在耶稣第一次向彼得发出这个呼召之后，他应许彼得要作得人的渔夫。身为渔夫的彼得，当他听见耶稣说得人的应许，或者他以为跟随耶稣是有利可图、有着数的一个途径，他可能的认为跟随耶稣是一个自我增值、建立自己的方法。但是今次耶稣第二次的呼召彼得跟随他的时候， 耶稣将真正跟随他的意思向彼得去讲清楚，在第十九节那里，主向彼得清楚地指出，真正对耶稣的跟随是至死的跟随。彼得在他第一次跟随主的时候过不到的就是什么呢？过不到的就是死的这一关。他三次不认主，他怕什么呢？怕的就是死。而今次耶稣就清楚话俾佢，话俾彼得知，真正对耶稣嘅跟随系去到死嘅地步，而呢个至死跟随嘅脚嘅回应系需要手、眼、心嘅配合，因为呢一个让脚踏出嘅行动，如果冇手去将这些去放低，眼嘅将自欺嘅盲点去睇清，同埋愿意喺爱主嘅成长嘅心。脚是行不到出去的，也都即是没有对主真正的跟随，因为这个行动是一个舍弃自己的行动，而不是彼得第一次跟随耶稣的时候好像一般人跟随耶稣所采取的是建立自己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听过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来跟从我。请你现在看看你的手，看你手中有啲乜嘢嘅这些系你放唔低嘅人同埋事。你摸下你嘅眼，感觉一下你有冇喺爱主嘅自欺嘅盲点嘅里面。你去揿住你嘅心，你去苦心自问，呢一颗系咪一颗愿意爱主更多嘅心？你去摸下你对脚，问下自己，呢一对系咪一个愿意向主至死跟从的脚呢？今日主再问你这个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要的不是一个头脑知识上面的一个的 model answer， 他完全接纳你的是这一刻你爱他的程度，但是他很想你知道他的要求，同埋你这一刻不再在自欺的情况底下真正的状况是怎样，并且带着一个愿意爱主更深的心，透过舍己的行动立志一生的对主至死跟从。你可能好像彼得，昔日你以为跟随主是为了拿着数建立自己的行动，今日主耶稣再一次的话给你听，跟随他的是一个舍弃自己的行动。你是不是好像彼得一样，对主耶稣再一次的呼召，表达你至死跟从的决定呢？并且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一生不断追求爱主更深呢？彼得第一次回应主的呼召，从提比利亚海边开始，为期三年，最后结束在提比利亚海。彼得第二次回应主的呼召，亦都是由提比利亚海的开始，但是今次的跟随为期的是一生，最后结束在倒转的十字架上面。最后想透过以下这个诗歌，在回顾彼得一生的时候，看看他的生命的里面，哪一个的片段是我们自己今日生命的写照呢？是他第一次被呼召的时候，他自夸说永不跌倒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忧愁带着痛的回应主爱的问题的时候，因为他领受主嘅托付去牧养群羊嘅时候呢，又或者第二次领受至死跟随嘅呼召嘅时候呢，无论你系咩嘅境况，乜嘢嘅时间，盼望你喺心里面默默嘅用祷告嘅向主嘅去回应。